如果做一个音乐产品，抛开情怀只讲技术和商业的这一款产品一定做不好，因为音乐在诞生之初就承托了人类传递情感的使命和作用，它的一切都不能脱离人类情感。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在歌里面我们听到的是自己的故事和人生，来听到许茹芸和熊天平的《你的眼睛》。 爱你忘了熟悉，我情愿闭上眼睛，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爱是决定，幸福的人不远行，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宁愿和你飘忽不定， 不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投入风里雨里相依为命，用我的痛吻你的心， 看着你的眼睛有太多太多泪不停，心疼你每一步爱的艰辛， 痛吻你的心。 现在进入到了三伏天的中伏，很多人呢高温贪凉吃冷饮，频繁的进出空调房，动不动就冲个冷水澡。最近身边很多人感冒发烧了，大家千万不要贪凉哦，特别是单身狗，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就更不能生病了，对不对？来听香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生活每天都有很多的琐事，有时候我们脾气会差到连最爱的人都不想爱了，然后呢才发现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爱人，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快要不爱了。希望大家能够学会情绪管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依然保持一个绅士的品格。来听薛之谦的绅士。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

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放肆 破冰。 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叫小确幸，说的是生活当中那一些微小而又确切的幸福。而从葛优的葛优躺开始呢，一种和小确幸结构相似但是含义完全相反的小确丧开始通过表情包扩散了，成为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新生的亚文化。希望你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小确丧，只有小确幸。那些苦那些痛无所谓，总会过去的。来听杨坤的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对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我无所谓，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我无所谓。 这时候听着歌整理一整天的心情，不开心的事情就留在今天好了，希望明天我们都能过得比今天更好一点，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我一个人过得更好也行，快乐这件小事从我做起。我有个非常奇妙的能力，不管多大的事情睡一觉就好了。来听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 亲呢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如果每天玩游戏累了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去工作学习一下，让自己放松一下。当然你可能会说，玩游戏的人是从来不喊累的，电子竞技没有睡觉嘛，是吗？来听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 渐渐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 有的时候说，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吃肉了。他从来不会背叛，从来不会欺骗，吃一斤就会长一斤，永远真诚相待。说多了都是泪啊，我们如此爱美食，但是伤我们最深的也是美食。来听张雨生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心门留下片刻温存。